好，欢迎我他 channel 我记得。 系末日，我哋呢个 channel 叫 Otta Channel，Otta 系 Otta 酷个 Ot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嘅频道。虽然我哋嘅题目就唔一定完全限于 ACG 嘅。 方便 Discord 新茶馆开咗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哋等你大驾光临。 今季拜最大新闻 Windows 11。 你要讲呢个极个嘅字？ 唔系， 唉、哎，算啦，我哋唔系讲 Windows 啊，我哋真系讲呢个国际大新闻，全世界所有头条都系佢噶啦。 Apple 苹果。 是啊，在 Apple 啊，但是 Apple Daily。 是啦。 大家可能想象我哋竟然走去讲苹果日报啦。所以如果你是香港人的话，你不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事的。 不是有句咯，怎么抽下水的我意思。 所以详细我们不在这里讲太多。 亦都会很难讲，因为太复杂。我就是想讲一些回忆的。因为话晒苹果日报我都记住它由它第一出过又已经有卖了。都买了好多年了，我买了它。 利益申报先啦，我小时候看百分报的。不过不是因为我喜欢看，而是我老豆只是买百分报。 嗱，依家你自己讲嘅啦，我唔系告告佢嗰个，唔好告我。 系啊，得。 李申报就我自己咧，当年佢出第一日出嗰时咧，我有买嘅，跟住咧都几长时间买到，大约系近呢五六年先冇买嘅，原因就系开始冇嘢睇啦。我直接就系、是、我点解买三国咧，就系、是、我睇《富刊菜篮》睇专子漫画，其实买报纸咧。是主要都是看富刊的，好老实。新闻我讲真咧，当年我要必要得闲咁留意新闻啦。喺富刊睇下蔡澜啲散文啦，睇下陶杰，睇下十九才子啊，李碧华咁样。 如果你睇新闻的话，当年系唔需要走去睇苹果啦，你其实做好多选择噶嘛。当年啦，讲紧。 嗯，苹果佢出嗰时咧，嗰时做我仲记得嘅，当时做广告就是阿肥佬咧中箭嗰个广告啦，攞住苹果。而当时因为林振强系帮苹果度桥嘅。即系差当时一传媒所有嘅桥都系佢度出嚟嘅。 呢、这个广告都系佢度出嚟嘅。 系啊，一苹果冇人呃到我呢个句嘢，又系佢度出嚟噶啦。一传媒能咁短时间内炒得热嘅话题咧，林振强呢个天才咧，功不可没。 我细个就睇唔到苹果日报，即系细个你僆仔边度有钱买报纸咁奢侈啊？你买都系买儿童周刊嘅啫嘛，你都系买 Exam 啊，点会走去咁神心走去买本报纸嚟睇新闻啦、啊？嗰阵时都唔识咁多嘢啦吓。咁但系我细个系睇一周刊嘅。 哦，都系一周刊，我又系睇咗好多年嘅。 因为呢一周刊呢我阿妈会攞嚟睇，而佢係睇八卦杂志嗰边，即係睇明星啊嗰啲嘢。咁一书两刊，一边就係明星八卦，咁剩返嗰边就係讲政治嗰边㗎嘛。所以点解我由西睇一周刊嘅。唔係因为我咁神心或者咁支持肥佬礼，唔係都唔係，其实纯粹真係八卦杂志俾阿妈霸咗。咁我需要搵嘢睇，细个冇嘢做㗎嘛。咪就去睇一周刊囉。 嗱，一周刊就係蔡澜啦，睇林正强啦，应该讲苹果同埋啲传媒嗰啲副刊咧，几肯俾钱喺啲副刊啊，嗰作家度嘅，系几万料嘅，几好睇嘅。当然啦，睇旅游又重要啦。佢嗰啲八卦跟踪啊，嗰专题都好睇嘅。一周刊嗰时做专题系 O K 嘅，早期专题系好睇嘅。 嗱，先讲啦，我同杰特其实有个年龄差噶，我系细个好多噶，所以我细个嗰时即系小学生年代嚟噶啦，已经系我睇一周刊的时候咧，其实我系唔知边个林振强嘅一开始。但系我睇嗰时啊，呢、这个叫林振强嘅，因为我会睇埋个署名噶嘛，佢写啲嘢好 Q 劲，特别地劲噶。咁然后而家啲名家嗰啲入边走出嚟嗰扎咧，其实都系一周入边就去识佢嘅。嗰阵时我系唔识嗰啲人噶，但系因为睇到喂呢条友仔写啲嘢好劲，即系好吸引啊，仲要系。 记得当时即系好多年前，边个电台介绍讲开一传媒啦？当时一传媒出嘅稿费高过其他传媒好多噶。 唔介意我爆出嚟啦，而家都接咗啦。投稿单篇文章唔系好长㗎咋八嚿水系相当地大嚿㗎。当然啦投稿咁佢唔一定收嘅。特约嗰啲我唔知道。总之你投稿采纳的话就俾你八嚿水。系相当地大嚿以香港嚟讲。 咁呢一周刊苹果嗰段时间呢富刊论坛版其实系几坚料嘅。首先就是文得好即系可能十九台子啦。嗨我成日笑鸠佢十九用笑鸠佢用钱蒙头。但系佢即系佢文得好好嘅。读书好多写啲嘢好睇同埋佢好拿手地写完八百字你睇完之后好似睇好多嘢但实际上佢呢啲嘢冇讲过呢个天才嚟嘅。 用我比较大陆少少嘅讲法就係、是、苦得你一愣一愣的。 啊稿费天才。 才子啲嘢我都有睇嘅你系我学唔到啊。 学唔到咪一才子 啊。而且大家知道才子好产量好高㗎嘛。 相传啊才子系一路叫光明顶节目一路写稿㗎嘛佢。 咁佢系好鍾意一物多用嘅如果你睇晒嗰啲嘢嘅话你就知道佢同个主题呢度又写嗰度又写。但系最好睇嘅通常就喺苹果入面。 係啦。嗱我苹果主要睇呢十个才子啦李碧华啦蔡澜啦。因为我买份苹果呢第一件事就系睇咗副刊先。睇完副刊睇体育版。跟住港文同埋我国际呢系最后先睇嘅。我唔到码啦基本上唔使理嘅。其实八卦杂志我都唔多睇嘅。 据说啦呢、这个真系佢据说因为我都系唔到码嘅。 据说咧，因为苹果嘅马镜咧个准确度以主流报纸嚟讲咧，算系相当高嘅。即系如果你靠白粉报去买马嘅话咧，输捻死你嘅。即系呢个就系我老豆讲嘅。因为嗰阵时佢见我拎起本马镜，当然系白粉报嘅马镜啦。因为其实我系无理一制揾嘢睇嘅啫。因为港民佢又睇住阿妈攞住娱乐，咁我冇嘢睇啊嘛。咁我咪无聊到我攞喺马镜嗰一部分嚟睇。跟住我唔知佢而家以为我想赌马定乜嘢啦。你睇佢啲马镜啊，输死你啊！我冇话要买。所以呢以主流报纸来讲其实它算是相当地准的。所以也都有人是为马经而买的。即是为一些不是新闻的东西而买的人是非常之多的。其实以前啊即是现在你可能很难想象啦。即是不计你拉屎的啦临别秋波就大家回去留念一下另一回事啦。但是如果你是前几年还买紧的话呢其实相对来讲反而比较多人是为了看新闻的。因为有些东西其他报纸不会报的嘛。 三个报呢它当时它打出名就是一个价钱它又便宜。二八卦料够多你知人就可以追佢同埋佢间唔中呢係有啲大嘢嘅好似唔知咩议员收佢佢入一唔记得咗姓马个议员呢 民建联嗰个 係囉 唔记得咗咩名啊总之民建联嗰件啦吓。 总之就係间唔中呢就有一大嘢白话嘅。所以喺三个能够搞出呢就係佢够狼。不论香港又好台湾好佢出嚟係搞到成个人串晒。所以得罪好多人成个报价都被得罪晒同埋佢出高价话人啲人都系传说啦就系佢员工咧比其他报业集团咧系高一倍嘅。 倍系传说嚟嘅咁实收其实系高啫大概高三成到一半左右啦我根据我所知。 有一个笑话流传就系点解苹果出高嘅一倍人工啊嗰一倍人工俾你老母㗎嘛。点解啊佢攞返一返就屌你老母㗎嘛。因为当时做苹果压力出咗名大嘅每日啲反省会呢相传肥佬呢就踩个喺会室屌我俾佢成个会室成个 office 都听到嘅。 更正一下唔系每日系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四。 係啦。 即系礼拜四读书会。 读书会咁呢就拉佢每次就屌周围屌人啦。因为话屌你返工大埋老母嘅即系收两倍人工啦。 即系啦。咁但系你啱啱讲个价钱呢我要提一提一样嘢呢个正式听返啦。因为如果你而家上网搵嘅话呢通常都系同啱啱其实讲嘅一样嘅。就系话呢个苹果发起个价钱。其实有啲相角下嘅呢样嘢系咪事实。点解呢因为佢成立的时候呢当时佢嘅定价就系两蚊。当时咧报业工会啦吓，就有定到明，定价要一定系五蚊，你唔可以喐嘅。肥佬奶点样绕过呢样嘢咧？就系佢话出咗一种叫做苹果金，我冇记错嘅 coupon， 基本上冇人睇嘅，即系无限次使用嘅 coupon， 咁啊减三蚊，所以实际上佢系定价两蚊。咁佢用呢种走喇方式，搞到其他报纸就好捻唔爽啦。因为嗰个年代咧，报纸唔系靠卖纸噶嘛，卖纸嗰个收入打得平过印刷费已经算得执到噶啦嘛。重点是销量高之后有广告有剩的嘛。年底的时候啦又是白粉报。首先发行将个价钱由五蚊过咗到两蚊佢理由就是话唔知几多年周年嘅优惠但唔系齐头嘅所以好明显就纯粹就系攞个借口嘅啫。因为定价只能系五蚊咁但系佢系可以短时间因为做庆祝做优惠系可以嘅。所以点解先可以用呢个优惠券去减两去减三蚊咋嘛。 跟佢两家公司恩怨 呢个亲家基本上 唔好做讨论啦因为太多麻烦嘢啦亦都费事俾人告佢真係讲出嚟有埋讲嘅。 总之就係因为咁样啦所以就打开咗呢个报业减价战嘅第一次。即係但减个最黐线其实唔系第一次而系第二次。第二次报业减价战就系太阳报出版。因为嗰时前面大家玩串咗个 party 啦就 ,ok, 大家以后都唔使守呢个五蚊定价呢条规矩啦。咁第二次报业减价战就系呢个太阳报出版。 打烂仔战就变咗烂仔交啊！ 就我最记得噶，申报买一蚊张，重点唔系申报买一蚊张，而系佢每买一份要贴两毫子俾报贩，呢个先系重点。点解嗰时大部分报纸都系卖两蚊咧？就系喂，你冇办法再低啦，你再低嘅话，好似申报买一蚊嘅话咧，你系买一份要贴钱俾个报贩。咁我系报贩嘅，我梗系有咁多 call 咁多啦 ，call 完之后我抌翻咗佢，我都赚你两毫子。即系当然佢唔系抌翻咗佢啦，系卖俾废纸商啦。咁啊，结果就好多报纸咁样卖咗俾废纸商。咁啊，结果就申报好快又顶唔顺，加翻咗两蚊。 所以啊， 就当年第二次嘅嗰个有关字，但系大家记住啊，三次应该四次啦，跟住就呢个都市日报出版，跟住呢个730嗰啲嘢出版啦，咁然后就去到呢个爽报，即系都系苹果嘅，苹果嘅免费报纸。呢两次咧，太阳报都系率先减价嘅，所以你话挑起过嘅减价字系边一个呢大家心知肚明啦。我而家讲嘅系陈述嘅客观事实，即系呢个我唔入嘅。 咁讲真就系而家打到扑街噶啦。 哦，咁啊，对亲家一定对到啊，对到 last day 佢都仲系 各种意义上面，我好坚呢种坚持好事嚟嘅，有坚持最黑黑啊，唔虚伪系啊，我唔妥你啊，我憎你又俾人讲，我唔几开心，开心不庆祝，我唔会扮晒嘢咁话，妨碍新闻自由啊，系啊，我系好憎你啊，我睇你死我黑开心啊，哇，好嘢喎、啊。 坦白， 其他报纸有部分就系讲紧话，我哋要好惋惜，有个又少咗一份报纸啦。诶， 点会争到死呢班契弟？ 嗰啲虚伪，嗰啲虚捻伪嘅嘢啊嘛，即系 咪明报嗰啲啦？ 即系明报真系 开佢明报，屌虚捻伪，屌你班契弟，讲紧全香港唔妥苹果，系个个都唔妥嘅。嗱，唔系因为政治问题，系苹果系苹果系人争，唔系新闻嚟嘅。 即系几样啦，就对佢哋嚟讲咧，就系点解呢部报纸读得太多嘅口外？即如果你是做一个报业的话，你是特别难理解为什么苹果会特别多人看。 就首先就是其实苹果它本身 质素即是很简单。 质素其实是它质素是高的。 你作为一个操守方面的确是有问题，好有问题，好撚有问题的。但它的质素高嘛，好看嘛，啲嘢。 想想早期那段时间哪个做编辑董桥大佬，董桥啊那个。香港文学家讲董桥的名字，大家无人不识那么厉害。我走董桥帮他做的，他文字好到不得了的那时。 但是他好之余他入面的新闻报道其他都好副刊都好，他的字呢是不会那些文撚皱皱。我小时候看明报的时候，因为学校只是准大江星岛和明报是啦，得呢三本我入咗学校啫嘛。我睇明报嗰阵时候，哇屌啦声，呢啲字我睇古文咁睇咁，你系文绉绉到咧，就拎起你就冇兴趣噶啦。当然我最其实最早第二睇得多斜系明报，反而我苹果咧系近几年先开始睇一啲。我同你调翻转嘅，即系冇得拣啊嘛。 其实佢早期好睇就系、是、一，其实苹果当时早期咧，佢走开手佢做咩小报先，即系做八卦料啊，做爆料。咁正常嚟讲，近年一齐睇呢啲嘢噶啦。喺呢几年嚟，佢真系去越嚟越叫咩？佢真系变咗政治报纸啦。即一做政治报纸，讲真就系香港，你做政治报，尤其是亲泛民嘅报纸，你就预咗冇广告，亦都唔敢落广告俾你。咁你冇广告，咁你点做落去啫？依期都唔系新闻嘅啦。依几年咧，阿肥佬咧系一路都想卖，系卖唔出啫。一周可以卖唔出，叫死咗。结果卖几多卖出一周刊，结果咧搞到你咁 hea， 成个笑料俾人笑咗笑咗几年一周刊。 哦，咁佢调翻转，佢又卖嗰下当然系笑话啦，但系佢后屘又难得地系阿肥佬咧讲过。佢自己都估唔到，竟然靠订阅咧，系可以 keep 住喺网上版继续做嘅。因为大家都知，其实实体印刷，大家都知系人工业嚟噶啦。佢又调翻转，佢又做得住。因为我印象中啊，直到接埋嗰阵时啊，一周刊好似都有六位数字，我唔系好记得个实数系几多咯，系有六位数字嘅订阅噶。周刊佢唔平噶，大佬贵过苹果噶，我记得系300几蚊个月啦。 苹果几咩？一苹果几廿蚊啫嘛，苹果 啊，应该百几蚊，唔系百几蚊，唔系三百几，百几蚊，但系贵过苹果噶。 嗱，有一样嘢就依样嘢，我一早好评嗰就系、是，相比起真系好政治化，甚至叫咗咩，变咗泛民机关报。因为其实喺2014年开始咧，系完全泛民机关冇化嘅。但系比起嚟讲咧，一周刊咧，佢保留咗八卦杂志嗰种嗰风格，佢相对嗰反而冇咁政治化喎。喺我嘅角度咧， 但系喺我嘅角度咧，即系可能因为我细个就系睇佢政治嗰边，我几乎系冇得睇娱乐嗰边嘅。一周刊系有佢嘅调查报道，系香港开先河嘅。 哇，好睇噶！一周刊嘅报调查报道好睇噶。 即系对我细个嚟讲，我再重申一次啊，我睇的时候我系得几岁嘅咋，对我细个嚟讲好捻大冲击噶。我记到而家嘅一个调查报道，就系讲紧中国一胎化政策，系讲紧大陆啲一胎制化政策入边点样监操将啲人捉去堕胎啊嗰啲嘢。佢入边一张相咧，我真系童年阴影嚟啊！唔系因为佢做得好好睇，而系因为系我童年阴影嚟啊！入边上面一个我已经唔记得个标语系点啦。总之就系话呢个一胎制化政策几咁光明伟大正确啦，大家知共产党嗰单嘢啦。然后下边 exactly 就喺张下边就系、是、一个已经完全系一个婴儿嘅样嘅尸体。我唔知应该叫佢做胎啊，定系叫婴啦。因为其实同个 B B 系冇分别噶啦，血淋淋一嚿喺下边正下方嗰张相，童年阴影嚟噶。点啊，胜利，你谂下一个几岁嘅细路见到啲咁血淋淋嘅嘢，以前系讲紧系第一唔会影呢咁嘅相噶嘛，以前啲报纸啊杂志系唔会影啲咁恐怖嘅相噶嘛，亦都系苹果其中一个优胜点啦。 嗱，讲起影相咧，有一样我要赞苹果嘅，即使去到我认为唔好睇嘅，即系近呢几年啦，佢嗰啲摄影师咧，一系一流嘅。即系我开始学影相啦，就开始分析新闻摄影啦。佢啲摄影师咧系坚料嘅，佢有办法揾到个真系最狗血角度去影相出嚟，系 hurt 到你嘅。 系咁啊，我讲翻啱啱我点样 hurt 化啦，比较具体嘅讲埋你见呢个童年阴影先啦。咁系后屘个记者系喺同一个报道入边有讲到嘅，呢张相系摆拍嚟嘅，而家大家叫佢摆拍啦。即系佢唔系咁啱发咗一件嘢然后影嘅，佢系喺第二个地方度揾到一件俾人遗弃咗嘅婴尸咯。我真系唔可以叫佢胎盘啦，即系食个婴儿嚟嘅，有个婴尸喺度。咁所以佢就系喺第二个地方度攞咗过嚟，放喺一个位度影完呢一张好，即系如果呢张相系自然产生嘅话咧。 真係可以攞新聞獎㗎，但因為佢係擺拍㗎嘛。 嗯， 即系同个当年柯立思想入边一个老鹰啤住个细路仔嗰张相啊，应该有印象啦吓。逢系留意呢啲摄影嘅人都应该有印象，嗰张相系差唔多同对我嚟讲同等震撼嘅。而且因为细个咧，真系入晒脑嘅呢啲嘢，即系佢系好识呢啲嘢，佢知道点样可以将图个构图点样烹造你啊。即系佢呢啲系好厉害，而且嗱，当然啦，呢个因为调查报道，所以佢亦比较有时间去慢慢影得最 hit 到你啦。但系佢就算系报纸嗰边啦。这个程度的嘢嘅相咧都系好多嘅，而同一时间以前嘅报纸咧，第一直情系唔重视图片啊，唔好话唔会影啲咁恐怖嘅嘢啦。以前车祸即系细个猎奇心态咧，系好中意睇车祸相噶，仲要当然系唔打格嘅车祸相啦，即系啲血淋淋啊，做到血肉模糊啊嗰啲嘢咧，系好中意嘅细路仔，细路仔就系咁噶啦。睇得苹果汇报系会影到咁样出嘢出嚟啦。如果其他报纸咧，要么就系唔影。要么就系影啲好啲嘅，要么就打格黑白处理，总之就系唔会彩色血淋淋咁俾你睇啊嘛。但系苹果系会咁样做嘅， 嗯， 所以呢个其中一个俾道德捻屌得好紧要嘅地方嚟。 其实呢样嘢就系点解佢做起就系佢够快够狼，你玩串咗个场啊嘛。因为当时以前做娱乐新闻，其实大家写线稿啊、摆拍啊、K 卡嘢，跟住佢又狗仔队又追拍 K 卡嘢，一日全香港。讲真，你玩串咗个场，咁大家梗唔妥气噶啦。嗱，即系讲下回忆啦。咁咧，我最追佢先讲个香港政治事件，开始2003年啦，开始咧，苹果其实一直都系叫做咩？佢喺政治事件咧，都相对嚟讲咧系中立嘅，即系佢当然有偏泛民啦，嗰年代做偏泛民，但系冇去到2014年之后咁紧要嘅。咁咧嗰时我日本咧，我喺手机睇苹果新闻网嘅，唔系手机啊， 功能手机， 唔系 PDF 啊，我好似电子手账 啊 ，Palm 嗰类嘢噶，好似Windows Mobile 哦。 咁嗰时咧系有啲有咧将成个苹果簿咧 send 咗做电子嗰电子版咧订上网嘅 哦。 即系当然系 哦，即系仲要未系个正式上网站开作嗰阵时， 未有海外网站年代啊，系纯粹系一将份苹果簿电子版化，即系 电子档化啦， 电子档化啦。咁我就下载嚟睇嘅，系每日喺我校咧嗱呢样嘢而家拍十几年后唔怕讲啦。就喺香港添，就咁我学校咧，隔篱就民居嚟嘅。咁我知道学校有角落头可以入到人嘅民居 WiFi， 咁我就走去某间班房度，个角落头就收到人嘅 WiFi 度，然后咧即系做休息时间 ，download 咗个电子苹果报，就一路上楼喺度睇，偷人哋 WiFi， 所以偷咗 WiFi 嚟加密嘛。 咁你讲旧事咧，我就讲多样同我相关嘅旧事啦。我其实最后你有冇喺苹果入边出过文啊？ 冇。 咁啊，即系我误打误撞，唯一一篇真正叫做喺《苹果日报》入边出过嘅文，有一篇嘅啫，即系唔系我投稿嘅，就系、是、大家应该有冇听过香港花美通？ 嗯， 香港出过两次香港版花美通嘅，一次咧其实就系台湾版嘅订过嚟嘅，有一次咧就系一传媒嘅授权品牌嚟嘅，即系佢同呢个花美通可以买个授权品牌啊。反正你都执咗啦，唔系花美通未执，花美通未执，即系香港花美通同一传媒都收咗皮啦。咁我而家唔快讲啦。当年有添人就想自己创业，咁啊想代理花美通个品牌去做一个香港版嘅花美通。咁咧，咁当然佢哋冇钱啦。咁咧就走去问好似问阿张生嘅系，唔系问肥佬嚟，冇问到咁高嘅。 哦，张宇红。 咁就。即系 OK 啦，系大家大家知边个冇问题。 俗称沙拉蓬咯， 系啦。咁佢咧就系话 OK， 因为其实苹果其中一个喺业界点解佢可以搵到咁多人同佢死心塌地卖命，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肯俾机会啲僆，佢觉得个 project 可能有啲料、哦，即系佢唔一定话、哦、我计过一定赚嘅，佢唔系啊，佢觉得有得玩下、哦，咁佢就去噶啦。咁佢就你冇钱啊嘛，我科水，所以咧系一传媒俾钱去买授权买品牌嘅。咁嗰啲人就揾到我帮佢写嘢，所以第一次入去一传媒大楼，其实因为咁样入去嘅，咁啊唔紧要啦，呢个唔系重点。咁啊佢就写啦，咁但系咧呢啲人咧，其实就好短时间之后，好似几个月，应该系四个月左右啦，就散咗噶啦，散咗添噶啦。咁因为你散咗，咁本来买授权嘅系苹果啊嘛，系一传媒啊嘛，咁就算佢哋散咗添都好啦，咁苹果其实系有接住落嚟继续做落去嘅，但系始终唔系新生仔啊。咁你原本个 team 人都唔做咯，咁接手一个系果汁接手嘅，我记得系果汁个团体接手嘅，咁佢哋又其实就都冇做咗好耐，咁就放弃咗啦。咁应该系授权啱啱好就授权停咗啦，即系佢哋嗰啲一期期咁样去攞授权噶嘛，唔系一次过买断噶嘛。咁个授权到期，咁佢就觉得既然系一个孤儿仔计划，咁咪都唔见得有啲咩起色喎、哦。咁佢就咁既然够钟咁，我就收工。香港花美通第二次嘅香港花美通系咁样收工嘅，本来咧我净系帮花美通写嘢噶嘛，咁但系咧其中一篇喺花美通写嘅文章 就转载咗去，应该系我自己噶啦，应该都系咁啊，转载咗苹果日报嗰边。咁所以咧，我系唯一一篇喺香港苹果日报入边登刊嘅文章，就系呢一篇嘢，系烟花应该和谁看。所以就是这么回事咯，我睇一睇啦吓。 即系叫有收，即系有赚个苹果稿费啦。 咁我本来一开始嗰个都系苹果稿费，翻埋通嗰啲稿费都系佢噶。不过就睇上面登咗，不过我要抱怨下，我系冇收过拍旧水啊。因为唔系正式，佢系转花米通嗰边啊，花米通嗰边系冇俾到咁高嘅，几低我就唔讲啦，因为系判上判嘅，咁啊只系提一提，因为当年就已经有人问过点解佢会接噶啦，咁但系我冇签保密协议嘅，但系我觉得保持一个正常厚度嘅人，咁我呢啲八卦我就嗰时就唔讲字， 喂，维权厚度费事讲啦， 系啦，咁但系既然到而家都两边都收晒皮咯，咁就唔怕讲啦，咁啊呢个就系我唯一一篇喺苹果日报写咗嘅文章。 讲真咧，其实呢几年苹果都叫真系叫做死下死下噶，或者咁讲啦，佢死唔意外，但系死得咁突然咧系意外嘅。因为其实早依三四年咧，苹果系半死不活状态，因为一嗱你冇广告， 一冇广告，二销量低， 系啦，同埋你俾人定性咗，定咗做泛民机关部，嗰下系几窒死，就系报纸点解要叫中立，就系中立唔系因为咩叫新闻立场，就系你同你登广告，人觉得你冇咁，大佬啊，我同你登广告，咪俾人打到黄嘅，喂大佬啊，我唔想啊，又即系有啲人系怕政治噶嘛，有啲人而家都系噶嘛，咁喂。我俾人标签咗仲得了嘅，咁无谓啦啲嘢。 我觉得其实有一部分就系阿六八九嘅功劳嚟，呢个 KOL 废佬日日走去数鸠佢，边个喺度边度放头版啊嘛，你见到噶，其实入边上面登广告嘅铺头系越嚟越少嘅。 不过有一样嘢就系，当你彻底靠拢，即系叫泛民机关部，一四年开始嘅，就系之后你完全泛民化，你做泛民宣传部主任就系、是、大佬一到选举，你差唔多佢你用小布格小布风格打选战，哇佬你份唔系报纸嚟噶，你就因为喂政府系咪计翻泛民宣传费啊？喺苹果度，大佬喂阿肥佬喂赤膊上阵写嗰位叫票、啊，点计好先呢狗嗰啲宣传费？ 但系我认为佢唔系因为咁样而流失观众嘅，因为好简单嘅数字嘅啫。喺呢个本土派宣传之前，就系、是、早少少啦吓，泛民嘅票数多五成半。当呢个香港有五成半人都系泛民嘅支持者啦。咁我系咪应该系香港第一大报先？系咪数系咪应该咁计先？ 系啊， 有五成半多人。咁后屘就叫做三分天下啦。虽然其实最终都冇三分嘅，泛民其实你要当跌到三成都好啦。咁应该香港有三成嘅人去买佢噶嘛？系咪咁数先？系咪首先 数咁计啦？ 我当你赶走晒其他政治光谱嘅人啦，净系支持泛民嘅喺度。咁系咪应该仲有三成到三成半啦？应该最少有呢个数噶啦。因为我印象中本土派 15% 嘅，之前计票嗰时计过，咁只有四成，应该系四成添啊，有四成嘅观众系会 buy 佢噶啦，我对其他人都因为咁样而唔睇啦。咁一个有四成，应该系全香港最大份嘅嘢嚟噶嘛？我卖广告点解唔会卖落佢全香港最多人睇嘅报纸上边？理论上应该系啊，泛民就系最大嘅集团嚟噶啦嘛。即系你我唔怪你泛民下边有其他山头啦，呢个另一回事，系咪先？咁所以佢系唔会因为咁而流失到而家呢个样噶。 你话另一方面呢几年嚟咧，系真系唔好睇咗好多。即系嗰阵以前你做啲专题，仲叫有啲专题，跟住喂，越嚟越冇料到喎。即系嗰阵，即系有时我净睇平新闻就是，喂，啲头版越嚟越冇料到。即系嗰阵就系噶，你经济位置少，人手少，而家悭你啲料，你做唔到大新闻，你做唔到大新闻就冇人睇噶啦。好衰嘅呢样嘢。 系啊，呢样因为苹果已经蚀咗几年噶啦，好似2013、2014年开始蚀。 但系有一样系真嘅，苹果最后一次救翻佢边个啊？安心透食吹咩？证明到就咩？屌你做八卦杂志咪八卦杂志咯。真嘅就系、是、你做报纸，你做八卦杂志，你做你做追报，你做文春，走文春拍唔系问题嚟噶，即系讲只大佬揾食啫，犯法啊？我想噶，咁靠安心偷食令到谷翻苹果网上版订阅数 OK 嘅，咁问题就系、是、当你大佬啊，你冇咁多安心偷食咧，咁你赚唔到一单，咁你一冇呢咁嘅大料咯，咁你收用数 cut 一 cut 就冇嘢睇咯，咁咪死咯。即系我呢样唔关网上，即系唔关你话而家网上喺新闻嘅事实。喂，以前睇苹果。唔系话咧喺即时新闻嘅，系睇有时你坚料，即系有时你做啲料啊写嘢嘅。当你啲料越嚟越 hea， 咁我真系睇唔落去咯。所以呢两年其实就叫做长期都半死不活嘅。即系其实好多人都苹果唔挨得几耐嘅。佢任何时候话接，我亦都唔意外，但唔系应该咁接法。 系啦，呢个其实好多人都系讲呢句嘢噶。其实好多人想你死，其实你唔系一个好出色嘅报纸，但系唔应该咁样死法。 直接讲句，即系唉，纯粹以在商言商，用客观言讲就系、是、你条应该叫做咩？吊完命，但系大佬。吊住条一件事，但唔应该俾无啦走去开枪打你一枪，另一个问题喎，大佬，呢样系呢个重要问题啊嘛。 用翻数字计啦， 啱啱讲过啦，佢蚀咗几年，亦都因为咁样而缩皮啦。咁即系可能你啱啱话两倍同 1.3 倍嘅差别，应该系可能系呢个时候出现嘅。 啊， 系啦，即系咁佢质素跌咗，唔紧要。系冇错，佢质素系跌咗，但系因为我觉得啊，我觉得呢个觉得嘅啫，即系你知中共啲嘢，即系冇人估得到嘅。全世界想做死佢嗰阵时咧，其实谂住阴干佢。你知六百，你见六百九系咁数佢，数到佢冇晒广告啊。即系其实数到佢后边要佢订阅制、嗌告急啊嗰啲嘢咧，其实因为咁样啫嘛，因为冇广告。咁佢调翻转谂就系，咁我由读者嗰边去赚钱得唔得咧？咁我俾翻个数字你睇下，佢临接嗰阵时，有380万嘅免费会员，有60万嘅付费会员。60万付费会员每人每个月俾几十蚊。咁呢个数系断千万计嘅数嚟嘅。 问题就系你养住成咁大间公司，呢个数叫勉，即系勉强，好勉强咯。 系令到佢失血失 失得冇咁多嘅啫， 失血速度慢咗好多， 即系叫插喉啫嘛。佢而家叫日形容 由放血变成就滴血，变咗滴血，系啦。咁原本咧，即系如果我系中共嘅话咧，我一定会阴干你咯。 都系自己死， 我睇你吊得几耐。但系咧，我唔知佢为咗稳住军心定乜嘢，佢就真系嚟讲，我唔计肥佬你嘅注资，我净系自己嘅资产，我都可以稳年几。我记得好似系4亿定5亿嘅港币，净系计一传媒嘅集团嘅现金，系有几亿港币。 系啊， 我唔知系佢因为咁样而急咗啊，定系因为上边有啲人 嘅。我系明嘅就系、是，因为其实好多人都咁讲，就系其实而家咁情况阴干嘅话咧，苹果系顶多挨到一两年嘅啫。 一两年可能冇咁短嘅，可能。两三年咯，三四年咯。 但系问题就系、是，喂，屌佢死咗家产都， 你帮佢风光大葬啊！屌你， 我有讲法就系、是，屌，如果个老爷死咗，家产都系你啊，使唔使毒死佢啫？嗰种咁嘅讲法啫嘛。 系啊，而家结果就咁样度一度就上晒团世界头条。 大家做咗烈士，本来你可以，本来你佢死咧就咩，即系死无声无息嘅去时可以噶。 原本就系一路跌一路跌，即系有啲似亚视嗰种死法咯。 跌到眼门睇咯。 即系佢原本应该系咁样情况，即系因为亚视其实后期都系咁样啦，越来越少钱，制作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就大家就系喺佢死嗰阵时怀念下，甚至最后可能会出现嗰啲想吊住条命拖起大棚，跟住就变成大家笑话。跟住一个共产党眼中钉、报业眼中钉，就咁样死得很难看去死嘅。如果你肯俾几年时间俾佢嘅话， 系啦， 即系咁。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而家咁样， 都做烈士， 一刀就要锯咗佢，再变咗烈士，仲要系嫌唔够难睇，仲要怼多一刀。即系佢原本话去到礼拜六噶嘛，做到礼拜六出最后一期啊嘛，唔等你啦，再怼多一刀，等你仲要早少少。即系搞到大家逼下唔切啦嘛，点样啲人咁样讲啦、我就算喺站喺中共嘅立场。呢、这个绝对一步好捻戆居嘅企嚟，即系你想如果你系一开始你唔介意呢啲嘢嘅话，咁你就唔使拖咁耐啦。你神捻早2014年就可以收鸠佢皮啦，使乜而家先搞咁多嘢啫？系咪先？ 不过呢样嘢就系、是，都系咁啦，趋往矣啦。 啲人话佢会唔会复活咁啊？系咪？ 难讲， 冇可能啊。 唔敢讲啦，即系有嗰个永远冇事冇可能嘅，但系都几难咯。 苹果日报 Apple Daily。是不可能复活的。但是苹果日报这个概念，或者大家明白，这个简单讲就是一个法政府报纸，现在变成它会用另一种形式会出现的，我觉得会。因为很简单，你看区议会投票，你看什么？香港最少有70%是反政府的，无论你是所谓黄丝又好，本土派又好，什么都好，不讲那么多，反政府的有70%。这个市场，这70%香港人现在在一张报纸都找不到了，包括网上版。你网上版净系得翻啲咩众新闻啊、立场啊呢啲嘢，我为传口道，我唔喺呢度屌鸠立场，但系众新闻嗰啲亦都做唔到啲咩，其实北所有都系啦。其实圣报仲喺度日日屌紧政府啊，但系佢嗰种屌法就唔系大家会 buy 嗰种屌啦。咁但系呢个七成嘅市场基本上系冇人接到手嘅。咁所以我点解话佢会用某种形式重新出现翻，就系呢扎人总要吸收新闻，总要睇资讯噶嘛，唔通你睇大纪元咩？虽然系有人咁样讲过啊，讲紧两回事嚟噶，大纪元啲咁嘅制作，你点睇得落眼啊？即系唔系讲个立场问题啊？你做成咁，你做成咁嘅款，你啲咁嘅水准，喂，苹果系冇错，佢系有政治立场，系佢亦都有时会出个假新闻，但系相对大纪元嗰调查报道都好啦。香港只有一档嘢可以赢到佢嘅啫，全新社。但系全新社而家大家你睇佢咩样噶啦？个规模，我系讲个规模，冇人睇，冇人睇，冇人俾钱，冇人食。 基本 上处一个 全新社仲可怜，全新社好可怜嘅。不过呢个就唔关我，唔系我今集讲嘅嘢。 呢个就另一个问题，所以退一样都系啦。 另一个故事啦， 呢个就唔系屌鸠佢，我就只系觉得 同情佢啫。 香港系冇任何嘢可以替代到苹果，所以最终一定会催生一个可以类似嘅产品出嚟嘅。可能做的不是黎智英，他都不是叫苹果日报，可能甚至不在香港做本社的， 佢係純粹就喺香港揾人做特約記者，因為你點都要本地料㗎嘛。有可能咁嘅情況出現，我唔肯定，但係呢個市場一定係存在嘅。香港有幾百萬人，啱啱講過380万嘅會員，一定係會繼續揸去睇佢嘅。即係如果有類似蘋果嘅嘢走咗出嚟，一定會繼續睇嘅。當然啦，佢做唔做到蘋果呢個質素，俾唔俾到咁大嚿錢，咁係另一回事。但係呢個市場就係咁樣，一定係如果你用以市場論市場，呢個咁大嘅市場係一定會有人有咁嘅需要嘅。咁咯。 OK 啦，咁今个礼拜当回忆又好，唔系死因分析报告啊，纯粹回忆嘅咋。咁我讲下嘢就花边讲咗成集啦。咁下个礼拜希望唔使讲啲咁沉重嘅嘢啦，讲啲 high 啲嘅嘢。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